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近日先后经历多次地震，一共造成至少41人死亡，2000几个人受伤。熊本市入夜之后开始落雨，不少的灾民要在街头露宿，多处的地方仍然未恢复供电，多条的高速公路和道路仍然封闭，交通严重受阻。另一个重灾区南麻苏村大量的房屋倒塌，对外的主要陆路封闭，当地滞留了接近1000人，食物和食水都不足够。防卫省决定派遣接近25000名的自卫队员去到熊本县协助救灾，4000几个的警员和消防员亦都赶到去其他的县市灾区支援。不过气象厅说，今日的九州会落雨，熊本、大份等地更加会出现雷雨，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当局担心地震之后泥土松散，加上吹大风，令到搜救工作更加困难。美国总统选举提名战，共和党的克鲁兹囊括怀俄明州全部14张的党代表票。克鲁兹进一步拉近主要对手特朗普的差距，为关键的纽约州初选战造势。特朗普就形容结果是作弊，他说他的支持者感到越来越愤怒。统计显示，特朗普现时有755张的党代表票，只是比克鲁兹多196张。特朗普如果要在7月全国党大会上面赢得党内的提名，就必须要在余下的选战中取得近60%的党代表票。看回本港的消息，警方在旺角捣破了一个非法赌档，拘捕了7人，检获10000元的赌款。被捕的3男4女年龄介乎30至52岁，包括一名52岁的赌档女负责人，她涉嫌经营赌博的场所。行动中检获大约10000元的赌款、2部钓鱼机、20张的积分卡和1部积分卡的储值器。警方根据线报，在凌晨12点几突击搜查旺角乃路臣街一个单位，揭发一个怀疑非法游戏机赌档场所。一名病人在玛丽医院抽取肺部组织样本化验之后出现并发症，心脏一度停顿。消息说病人是一个70岁的男人。玛丽医院承认放射诊断科在上个星期三为一名病人抽取肺部组织样本，但出现罕见的并发症，血管气体全塞。病人突然心跳减慢，更加一度心脏停顿。病人经急救之后转送到去深切治疗部，情况有所改善，但医院的职员又遗失了病人的组织样本。院方已经向病人的家属解释和致歉。港岛西医院联网就事件成立调查委员会，预计会在2个月之内完成报告。各位转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头早同埋夜晚都会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夜晚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朝头早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嘅一两日雨势会减弱，天气稍凉。各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系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嘅乐信药业提供。 我又感冒啦， 唔怕，有乐信感冒灵，有效舒缓感冒所引致嘅发烧、头痛等症状，收鼻水、通鼻塞，好翻晒，连医生都信。开始觉感冒，乐信速速到。 BBC TV 登录乐视191及193频道，时政娱乐、金股财经、视像音色高清播送。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Too 验证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头先讲到咧，话以前个屋啦，譬如 house 就可以开个窿，去到正中间咧，我哋就化宝啊咁样。如果以前嘅时间，你直情话可以烧炮仗啦咁。 所以有炮仗嘅时候好做好多噶，喺间屋嘅中间再烧炮仗就收工嘅，系啦，搞掂啦。 咁但系而家我哋住 apartment 啊，点开个窿啫？ 嗱，咁啊，而家要教呢啲叫玄学嘅嘢啦，咁咪玄学啦。咁啊，做法咧就系譬如你间屋就接手啦。咁间屋咧，首先嚟讲，如果系新屋咧，咁啊，梗系唔使换大门啦， 系一手屋。 咁咧就甚至新屋咧，我哋都可以唔需要咧，系喺个屋中间嗰度咧做功夫嘅。咁但系如果你要接手间屋嘅时间，咁我哋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大门如果可换就换啦，如果有啲屋村换唔到咧， 换到 咁咧就尽量新油咗佢。 系啦， 新油咗佢之后咧，然后点样叫做嗰道门系新咧，就要做一样嘢啦，就要加个门槛啦。 哦，换嗰、那个 系啦，加个门槛，咁啊睇下你个大阿公又俾唔俾啦吓。咁如果再唔俾加门槛嘅说话咧，我哋就会喺个大门嗰、那个。即系以出边嚟讲咧，嗰个扣，即系嗰个大门侧边嗰个扣嗰位置嗰边咧，最顶嘅位置嗰度咧，喺上面嗰度咧会，我哋会贴一道嗰啲叫做即系符啦。 嗯， 咁贴符咧，即系符就呢啲系玄学啦，即系你信者有，不信者无啦。咁一般嚟讲咧，我哋都会贴翻一个咧系即系吉祥符嘅。咁每年我都有做呢啲功夫嘅。咁就即系呢啲系中国传统文化吓。好啦，咁咧就如果你本身系新屋，咁你唔使换门啦。旧屋你就油过佢算啦，但 系 油嘅时候留意话唔好拆到门落嚟油啊，拆到门落嚟 油。啱啱想问你可唔可以拆到门？ 拆到门落嚟油都得，但系有啲油漆嘅师傅咧，佢哋太后生唔知老人家嘅情况咧，拆到门落嚟之后，将道门咧油咗之后咧，调转咗嚟摆系吹风嘅大件事噶啦。 哦，咁又唔得嘅， 系唔得嘅。有两样嘢系唔可以调转嘅。第一样嘢就系大门系唔可以油完之后调转咗嚟摆嚟吹干。 会点？ 第二咧死人啊！ 哇，咁 第二样嘢就张床唔可以嗰个床成张床嘅床床板即系瞓嘅床板。拆咗出嚟，抹干净之后，调转咗嚟吹，咁亦系代表死人嘅。如果呢种文化摆喺印度就仲大镬，兼印度直情好知道呢个文化。只要一家人咧，如果里边有个人死咗咧，佢就会将佢瞓觉嗰张床咧，成张床搬出屋出面， 就调转去， 又将佢调转摆咗喺个屋企嘅门口嗰度，调转咗去摆。咁家家户一经过咧， 就知道 就会即系合十公，即系嗰一鞠躬， 就 知道里边有白事嘅，系咁、 哦、 样嘅。咁、啊、另外当然，如果本身嗰个过世嘅人咧，佢本身屋企里边咧，譬如话摆咗有一啲佛菩萨嘅嘢咧，如果以佛教嘅传统咧，譬如话佢摆咗有心经啊，或者摆咗对曼陀罗啊，或者摆咗佛像咧，全部都要调转嚟摆嘅，即系将嗰个曼陀罗调转嚟摆，吓、 嗯、 嗰个佛像调转嚟摆。如果有人过世，全部要调转嚟摆。咁呢样都系一个香港普遍嘅人唔知嘅文化， 因 为香港普遍嘅拜神文化咧系受道教影响嘅，咁、变咗里边咧就好多道教嘅仪式，咁我哋入晒脑。咁、其实如果以佛教嚟讲，如果屋企嗰个嘅人嘅修行咧，已经系要摆到，譬如话摆到我哋头先讲嗰啲专业名词曼陀罗啊，或者摆到呢个心经啊，或者摆到佛像啊，或者已经有点晒香啊，撒法事嘅说话咧，佢哋走嘅时间咧，屋企里边呢啲嘢全部要调转 嘅， 全部要调转。至于你问点解咧，呢啲咧就详细先有机会话俾你听啦。即系个关系到人咧个视线，原来所有人睇嘢系调转咗嘅，所以个灵界出咗嚟嘅时候咧，佢冇咗呢个意识调翻转啲嘢嘅，所以全部都系调转晒。 OK， 咁啊嗰个另外一个故事咧， 即系装修师傅嘅功能。好紧要喎！ 装修师傅几时都紧要嘅，就极唔可以得罪。 系， 因为喺历史上装修师傅得罪好大件事，佢摆啲咩喺呢度咧，你好烦嘅，所以我哋好惊啲装修师傅咧系啲手脚嘅。好啦，咁头先讲到就系话嗰个门嗰度咧，即系唔可以调转摆啊，即系呢啲都系代表不吉祥啊。嗱，呢啲系属于叫做系叫大吉祥嘅，系叫迷信。大全嘅系列系属于八八卦卦嘅民间信仰，咁呢啲咧你话系咪迷信咧？咁如果解落去，佢可以解到非迷信嘅。咁、另外，譬如话举例，我知道好多屋村啦，譬如话系好长嘅走廊啊，或者咩咧，亦有一个迷信咧，系永远都要行中间，唔可以行侧边嘅， 唔可以黐墙行。 咁啊，美儿知啦，一讲得系你就知啦。 点解嘅？ 酒店都唔得， 酒店都唔好嘛。 点解？ 我唔知点解，总之阿妈成日话啦，你行啊行啦，唔好挨左挨右咁行啦。 传说嗰啲灵。灵界系挨住 边嘅，哦，你骚扰佢啦，如果你行去， 咁所以咧就有一次咧，我就真系忍唔住啦， 做咩？ 咁就喺个酒店嗰度咧，见到个小朋友，咁佢就揸住支类似好似啲刀刀剑剑，好似唔知啲筷子嗰啲乜嘢咧， 喺度玩啊， 系就一路勒住个墙咁，系 好兴嘅佢哋， 系咁呢样嘢，我哋通常就一定叫啲细路唔好咁做， 唔好咁做啦。 嗰晚佢一定发恶梦啊嘛，就话一定撩到嗰啲嗰个酒店嗰啲灵界咧，好唔高兴咁。咁呢啲八卦咧，都系属于我哋咧。 即系要知啦。 嗯， 咁咧就而家香港咧，有好多嘅风水咧，都系犯咗喺一个情况之下。 嗯， 咁我都曾经犯呢个风水而系救唔到，个原因系因为喐唔到嗰样嘢。总之我都为咗呢样嘢咧，系装修咗嗰个地方咧，系要使到佢唔好犯呢个错误嘅。就系乜嘢咧？乜嘢咧？系先见后门，后见前门。 先见后门。 即系入去一间屋嘅时候， 举例啦，我而家讲翻俾你听，即系我九龙塘个佛堂啫嘛。即系以前我哋买落嚟嘅时间咧，佢就系咁啦，因为佢个车路咧系即系咁样行嘅时候咧，佢嗰座 building 咧系嗰个后门系先建嘅。即系佢架车咁顺住去啦，咪单程路啦，系嘛？咁佢一个 house， 佢嗰个后门咧系建咗先，然后先至到前门。 哦， 喂，呢啲屋咧通常村屋会成日建，我啱想讲。 另外咧，我以前住喺北角咧，嗰个又系咁样嘅，条斜路上到去嘅时候见到交个后门，然后先转翻去前面先见到前门。 吓，好多都 咁。通常咧，我哋咧就喺风水上面咧呢种咧就。唔好嘅风水嚟嘅，通常咧就系代表住咧，即系里边有人作反啦，有人会反叛啦，咁、 哦、 又系代表住咧就系会好多有个反字嘅功能嘅、嗯，我哋叫反屋。 嗯、 反屋嘅意思就即系话咧，通常即系建咗自己嘅正门先， 系、 嗯，然后先建到后门， 系系系。 咁呢样嘢咧就我都好多屋系改唔到咧，咁、 嗯、 咧就有几个方法，一个方法就系你行上沟嘅时候，唔好行嗰边或行另一边得唔得咧？咁通常都系改，都话就话咁啊， 人为地去改 啦。所以咧，的确就会发生咗好多咧，就系会有事啦。有咩事咧、嗯？我经历嘅嗰啲屋咧，就系会发生咩咧？发生叫做封屋事件。咩叫封屋事件咧？即系譬如水浸啊、危楼啊，系、哦、连政府嚟就话、嗯：喂，你都唔住得啊，封楼啊！就我就遇到一种咁嘅情况啦。第二种咧就系话不断有人督你背脊啊，不断有人搞你啊，咁、 嗯、 喺后边搞你啊，或者不断有人去投诉你啊，咁、 嗯嗯、 都系代表住先见后门之后先见到前门嘅屋所犯嘅错误。 村屋最多呢啲， 系村屋都会有噶。咁、嗯、所以唯一嘅方法就系你行嘅时间咁咪行另一边啦。如果唔得嘅说话咧，就将个后门改到唔似一道门。 嗯， 通常嚟讲咧，我哋咧就会喺个门嘅侧边嗰度咧做一个设。计咧系有几行嘢咁，然后最尾嗰行嘢就门嚟嘅、 哦， 但系咧一望埋，似乎系四行嘢啦。佢哋最尾原来揿手嗰度门嚟嘅，咁我就会做呢啲咁嘅 视觉嘅效果 啦。咁呢、个咧就系香港都有好多咁嘅情况。 系 咁啊，嗰日咧就我又讲过一个好有趣嘅诀咧。咁啊，就系讲紧嗰个生老病死苦嘅诀、哦，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嗰个诀咧、嗯？我有讲到条楼梯， 有啊有啊，叫我哋数啊。 系咁咧，就有读者嚟问啦。咁啊，嗰个楼梯如果唔系，即系嗰个数目好不幸，佢唔系嗰个生老病死苦嘅生。如果咁样数嘅说话，永远都系得一六数啊嘛。 系 咁嗱，不如我哋讲清楚啲啦，因为有听众可能记唔起或者冇听过。好啦，林记啊，学生记得嘅就我教数楼梯。是风水大师教的不是我啊我师傅教的。他怎么说啊 逐级楼梯我们行紧的时候就在个心里面数啦、啊、生老病死苦生、 啊、 生老病死苦生。 即是第一级就生第二级就老。 是啦 病死苦生。 即是说如果你屋企里面由一楼到二楼或者你入你屋之前是有啲楼梯行嘅。咁好不幸是得四级楼梯咁、你帮我数下啦。 生老病死啦。 是啦咁就去到嗰级是死啦。咁嗰级叫死啦。咁、通常佢哋嘅做法系点样呢生到成死苦生㗎嘛、就会行到最上面嗰级嘅时间呢係喺嗰度凌空再踏多两下先至有 个。哦。 或者一行第一级嘅时候呢抌三下先至上。 喔。 咁呢啲呢话系咪迷信呢好迷信极端迷信你明唔明啊咁但系呢就人哋系咁样计㗎 喎。 咁你唔好理即系佢就会咁样啦即系佢数咗之后佢唔话俾你听。 梗唔话俾你听啦。 佢唔话俾你听跟住你啦想好啦呢度啦咁你入屋嘅时候呢上到呢级嘅时候呢你搭多两下先入啦。咁、你就以为佢搭多两下原来个意思就系应返个 生字。 应返个生字。咁呢啲八卦你就最中意听㗎所以我大 家。 你咁讲我就安乐晒因为我真系我自己数啊，我数到就系苦噶。 你有楼梯上噶屋企？ 我系唐楼嚟噶，冇 lift 噶。 生老病死苦生，咁你喺最尾嗰度搭 一下 先 咯，嗬。 我可唔可以咁啊？先喺个地之度擦一擦只脚啊，好似 洗鞋底咁样自己喺度搭两脚。 嗰、那个唔系搭嘅，你擦地毡嘅。 咁啊，即系真系搭落去嘅嘢。 仲有一样嘢，嗰次讲个地毡咧，话剪个角咧，可以 理啊嘛，条理啊嘛。 啲人摆呢个圆地毡唔啱 嘅，半圆形啊，唔 啱啊，又唔得。 喺两只角度少少弯弯地啫， 唔系用圆地毡，用圆地毡就变咗俾人 半月都唔得， 变咗个鼓俾人踩就冇名气噶啦，变且俾人哋踩噶噃。所以唔系用圆嘅地毡， 系 一种长方形嘅地毡，而喺个角度剪两个圆啫。 哦， 知唔知啊？ 知道。 好，一阵翻嚟再讲。 沉闷香港，此曲一出爆喜讯，乱世佳人奔去齐牙哥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三场全爆。现信众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牙哥医生加开一场千人戏院上映《无间道》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步步还我原片效果，大戏院全新感受，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爆谷机的阵阵香味，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戏啦！以上电影部分儿童不宜。 气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除了可以强化治愈能力，还会针对病痛从根本改善。你都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今日下午4点到4点半，黐住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健美星期日，主持李丽瑞会同元气治疗学会梁宝恒师傅教你中国气功的精髓，由简单理论开始，一起为健康打气。 重金礼聘，机会难得。中国京剧花脸领军人，活包公孟广禄，率天津青年京剧团何新光续约访港演出，竹本秦香莲、集判官五个经典折子戏，套套代表作。5月27至29日，新光戏院只演3晚，一次真正的京剧盛宴，香港京剧票友绝对不能错过啦！ 笑着雨中漫游，来日看昨天星宿。 大家好，我是 Fred 郑俊宏，你现在收听的是 DBC 数码电台。 上埋啲货，走多转就收工啦。 上晒实超载， 多少少怕咩啫？ 条路落车，急弯又多，唔扎好啲货，好易反车噶。 冇事嘅，走啦。 啲货跌晒落嚟啦，后面仲撞车添。 各位司机，载货时记住扎好啲货，超载好危险，仲会影响刹车同转弯。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货车载货要扎稳，切勿超载危害人。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刚才我们讲到呢，即是后门先叫先建后门呢，就不是好的屋啊。 嗯， 不如讲下其他嘢。师傅，我其实有一样嘢好 驚 的。我想问，因为我之前呢，我家呢就被老鼠入咗屋啊。 是 驚到真係。 几时嘅事啊？ 去年暑假嘅事啦。 2014年嘅夏天六月份。 15年 先入啊。 嗯。 你因为本身呢嗰个老鼠代表水㗎。 哦，系咩？ 系啊， 老鼠水嚟嘅。 变咗，如果你本身系个八字里面要水咧，就有老鼠嚟咧，咁啊代表将会好运。 哦， 咁如果你本身忌水，咁而入只老鼠嚟咧，大镬。 嗯， 我破财喎，师傅。 你要水定唔要水啊？我唔记得。 我要火同木。 咁你唔要水啦， 系啊， 唔要水，咁你梗系唔得啦。咁你有只老鼠嚟，即系 咬烂晒屋企啲嘢。难听 嚟讲，你谂翻转头，应该衰3个月到6个月以上。 哇，衰完啦。 嗱，好，我哋讲紧老鼠啊，我哋讲老鼠啊，咁当然你话， 系冇意思噶，系啦，即系我 当然你话，譬如话我要水，老鼠一指啊，你要水，咁咪就老鼠入屋，咁咪欢迎。 迎啦咁样。 欢迎佢， 但系唔欢迎得嘅。点解？因为老鼠咧会生 B B 噶。 系。 我最惊就系生豆喺上边，你系弊家伙啦。 咁嗱，有一个故事就咁，好值得听。 系。 咁咧就有一个人咧，就本身就话即系慈悲啦，唔杀生啦，咁啊平时食斋噶。咁啊，老鼠入咗屋，于是佢就唔好打只老鼠。点解咧？你打杀生啦嘛，系咪先？咁你哋两位觉得系咪应该唔好理只老鼠咧？即系佢自卑为怀， 但系唔得，系会 即系你会碎佢 危害健康。 咁佢都唔会，佢都唔会嘅，因为阿弥陀佛，佢唔可以杀只老鼠。 咁你搵个老鼠夹夹完之后放佢走咯。 你夹佢，咁咪 夹到 系 好痛咯。 佢感同身受啊！ 我会同佢倾下偈咯。 其实我都好慈悲，我都唔杀生，但我最后都冇办法，我都要为即系嗰啲摆嗰啲笼啊嗰啲嘢。 咁个故事咧就系嗰只老鼠咧，你唔理佢啦，慈悲为怀啦，当佢系众生啦吓。咁於是呢隻老鼠呢就竟然大一肚。 嗯， 好啦，大一肚之后呢，咁呢佢大肚呢，佢又大肚喎，佢自卑为怀喎，佢又大肚，佢大一肚之后呢生 BB 出嚟啦，咁就冇嘢啦，咁点知呢就有一日呢见到隻老鼠呢躝上佢 BB 张床。 咁你点啊，係啦，咁你点啊， 好啦，咁你自卑为怀唔杀身㗎嘛。走啦，念经。念经嗰个走，嗰只老鼠对念经冇反应嘅，继续去躝上张床度。咁而家佢就只可以抱走个 B B 避咗佢啦。好啦，咁之后又发现到嗰个老鼠咧唔系一只啦，几只 啊，成家人啦， 甚至有几只躝上张床度。我问你点？ 系咯，你点啫？你走啦， 我搬啦。 系啊，咁咪走慈悲个走啦。 慈悲个走， 所以有阵时系咪唔可以咁慈悲？好啦，咁人以此问题问你江美仪，你点样去解释同埋开脱俾呢个？即系咁善心嘅食斋人士，系要佢打只老鼠或者赶只老鼠走咧？你点样游说佢咧？拗， 好大嘅难题啊！ 好大难题呢个，唔难啊！ 我今日打算教大家。 好啊，好啊，你教我。 就系有一样嘢你要知道，就系话，我举一个例，譬如你去郊外旅行，你去到一个森林嘅地方，见到只老鼠，咁同你喺屋企里面见到老鼠之后，你间屋有咩分别啊？ 嗰个唔关我事噶嘛，我唔系 嗰个系嗰个老鼠嘅地盘。 系啊系啊， 你踩入个老鼠嘅地盘里面，你打死佢咧 就唔啱咯， 就唔啱。 系， 但系屋企系你嘅地盘，咁而只老鼠走入你嘅屋，就只老鼠唔啱，系咪你于是可以杀佢啊？咁就唔算杀生咯。好啦，咁你杀佢都系杀生，但系点样唔系杀生咧？要听啦， 系 就系你好简单，就系、你坐低。如果你是宗教是合掌，心里面去跟老鼠讲，你说嗱，这个屋呢就是我的，你想一想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这个屋企是我的，所以你进入我屋企呢就触犯了我屋企。OK， 我俾七日嘅时间或者三日嘅时间，你谂个时间啦。当然你唔好咁衰，话一三分钟啊，好啊。咁你就三日之后或者七日之后，你就要离开我呢个地方。 如果唔系。 格杀勿论， 我即系同佢约法三章， 系咯 ，OK。咁如果你系拜神嘅上支香，插大力啲， 系 插一插香，你明唔明啊？嗱，如果你做咗呢个行为，你食斋好，你点慈心好，到时七日后一够钟，系咪啊？ 就当 你一见到只老鼠就格杀勿论，咁你有咩罪呢？你杀佢都冇罪，点解？嗰个地方系你噶嘛？好啦，如果你去到郊外度，你见到老鼠，然后你打咗老鼠咧，咁你几时都唔啱。OK， 你咪你唔可以话七日之后你再出现，我就唔得。 人哋喎， 人哋 唔系你嘅。 嗱，所以我今日嘅解释咧，系完全俾大家开脱晒咧，系所谓杀生啦。嗱，包括埋咩？包括埋曱甴、蜥蜴、 系啊、 蚂蚁。嗱，你屋企 又点啊？ 你蚊啦。嗰粒蚊喺度飞来飞去，系咪啊？于是你正常想攞嗰支嘢嚟喷佢嘅时候，你定一定，嗱，阿蚊阿蚊，三分钟之内，你帮我飞离我的视野。如果你三分钟之后我就见到你啦，四个字。 格杀勿论， 耶，明唔明啊？ 如果曱甴 咧，咁你唔好咁样导你老公喎。嗱，你唔对我好啲啦，就三分钟后格杀勿论，你唔好咁衰喎，你明唔明啊？一系就你唔送只钻只戒指俾我，就三 日月日 格杀勿论。OK， 咁嗱，你用呢个方法咧，我话俾你听，你就揸住个圣旨噶啦。 系， 所以当你冲凉嘅时候，见到隔篱有个蚁豆喺度走紧时候，你唔好攞啲花生嚟射佢。你唔该话俾佢听，嗱，我俾一日时间俾你 ，OK。咁你哋就搬啦。如果唔搬嘅时候，听日我点啊？ 格杀勿论。 咁到时你点肥佢咧？你都合法噶。咁所以咧，其实屋企里边咧有好所有呢啲东西咧，我哋话，你居明真系讲少，啲曱甴边度识听你讲嘢？你唔好话，你讲咗之后佢就识听嘅。总之你同佢同佢生命有关嘅咧，全部识听。但系有一样嘢，大家唔好格杀勿论， 系乜嘢？ 唔好讲嘅 咩啊？ 呢样嘢系非常好嘅，就系蜥蜴、 蜱蛇 哦，盐蛇，识嘅蛇， 盐蛇咧喺我哋 益益虫咯，我觉得 你听我讲喺我哋风水佬嘅立场咧，就有咁多样嘢里边咧，有一样嘢咧系非常好，就叫做蜥蜴。 嗯， 蜥蜴咧，如果喺屋企里边出现咧，系代表呢间屋咧嘅家运系非常好， 哦， 系有钱嘅，未来系会富有嘅。 系。 咁而且蜥蜴咧系粮虫嚟嘅，佢将所有嗰啲蜘蛛啊 蚊啊食晒啊 蚊啊食晒嘅，咁所以有蜥蜴嘅地方咧，屋企冇蜘蛛斗嘅。咁甚至咧，因为我哋知道蜥蜴咁好咧，于是就产生咗啲好搞笑嘅故仔咧。 点样咧？ 就系、是、搬屋，我屋企里边咧，即系我搬咗廿几次屋啦。咁咧就搬屋嘅时候咧，突然间咧有间屋住得很好好嘅，咁咧就好发啊，好好运咁，但系都会再搬去更好啦吓。乜嘢都搬嘅时候咧，有一样嘢死火啦。点样搬咧？只蜥蜴，嗰、那个蜥蜴个家族点？ 即系预埋个位俾佢。 即系你好啊嘛，老礼啊嘛，大佬系咪先？咁你搬屋嘅时候，咪谂住啲蜥蜴都搬埋啊？系咪啊？咁你有咩方法搬个蜥蜴成家搬埋走咧？ 系 咁呢样嘢，卒之谂咗好耐，卒之谂唔到，去到最尾都系用翻人先个方法。 同佢倾偈， 就话俾个蜥蜴听。 我哋搬啦， 蜥蜴，而家我搬啦。 你哋搬嚟啦。 嗱，而家咧我就摆咗几个盒喺度，你识到你自己系你自己喺嗰度搬。如果唔系咧，就系咁啦，西安娜娜啦吓。佢话唔识听西安娜娜，即系再见点解啊？日本话啊咁，即系都系用个心去同佢讲乜嘢。咁于是咧有一样嘢系好搞笑嘅，就系点咧？当我搬咗去新屋之后咧，我突然间有一日见到嗰只蜥蜴走出嚟咧，我开心到大笑。 佢真系跟住，唔知你喺边度，总之跟埋你搬， 就真系搬到， 哦、真系温馨啊！ 真系搬到。咁当然有一啲咁温馨嘅故仔，有一啲唔温馨嘅故仔啦。我去搬咗一间屋之后咧，就竟然有一对好靓嘅雀仔飞嚟屋企。 雀仔 嗰只你乜靓到咧？系个雀仔上面有个皇冠嘅。 哇！ 咁我好中意啦，嗰只雀又靓啊，皇冠啦，系咪？吱吱啄啄。跟住。唔够一个礼拜咧，追个巢喺度，话追个巢咪仲正，因为我有个露台啊嘛， 落地生根 系咪啊？ 追个露生根， 跟住又过多个礼拜咧，啄啄啄啄好多声，原来生得斗雀喺度，哇，开心到不得了啦！ 系咯， 点知就过咗个礼拜之后咧，突然间我翻去嘅时候咧，见到一个悲剧嚟啦， 乜嘢啊？ 原来一扎嘅红蚁咧，系爬咗上去嗰个斗嗰度咧，将嗰四只嘅雀仔全部咬死晒， 哇，好惨啊！ 跟住咬死晒嘅时候，我呆咗啦，当时因为。点解会我都未见过，原来有啲咁嘅悲剧发生喺我身边，而系极度悲剧嘅， 系 悲剧到你冇可能相信嘅。 红蚁都咁犀利，可以 我啲蚁成个蚁豆受上去食。咁咧，卒之咧，我就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咧。清屋企人清理咗之后咧，仲未完唔开心，跟住见到嗰两只鸟飞嚟，望住嗰个位， 系啊， 原来唔知佢哋去咗边度，冇保护到四只雀仔， 真系觅食。 咁卒之咧，对住嗰、那个。嗰、那个本来我哋已经清理咗嗰个豆咧，望住嗰度啄啄啄啄飞嚟飞去飞嚟飞去之后，跟住就飞走咗。 系啊， 咁我当时都知道啦，即系嗰个悲哀咧，但系嗰个悲哀都仲未完。 吓、啊，发生咩事啊？ 过咗好耐好耐好耐，其实系一年到啦。嗰两只雀仔又翻嚟。 哦，佢又想起豆啊！ 我知我哋嗰间住咗差唔多五年，五年里面翻出嚟五次。 哦。都起都喺度， 每一年嗰个时间又翻嚟望一望，又飞翻走。 我望一望嘅啫， 望一望飞翻走，即系嗰、那个 好痛啊、那个感觉， 嗰、那个雀仔嘅世界，好悲哀。 系啊， 所以咧就我哋修行人咧，就中意攞啲米咧，就撒落去俾嗰啲雀仔食咧。 系 嗰啲雀仔咧食完嗰啲米咧，我哋啲米咧，系会再翻嚟食嘅。点解嗰啲米撒咗之后，嗰啲雀仔会翻嚟食？仲有食食下。会飞多两隻有皇冠嘅雀仔嚟食嗰啲米咧？呢、這个内幕你要唔要听？ 要啊！ 够钟未啊？ 未，翻嚟再讲得唔得？ 讲一阵讲多次。 再翻嗰次系 点样可以用米嚟到请到 好好好 嗰啲鸟王鸟后嚟你屋企， 好 去增旺你屋企嘅家运。 好， 气势磅礴嘅史诗式舞台作品，儿女私情嘅绮丽豪情。本年度瞩目的粤剧巨装《秦王孟姜》，李居明大师最新作品，首度与二度梅艺术家欧海明合作，火花狂放，崔玉梅演绎吴康，曲曲听出耳游。《秦王孟姜》今日正式开售，快啲嚟新光戏院、City Line 同通理琴行抢飞啦！ 唔单止 听众笑死啊！有阵时啊，我梁师都做到啊，笑到气咳啊！ 因为花咧摆一个礼拜系谢啦，但系你又送， 你谂下佢咁有钱人讲几次尺字？尺咗七次我听到， 唔系睇出嚟值3000，冇所谓， 千零蚊啫嘛， 千零蚊嘅嘢嚟噶真。 想知我哋笑紧乜嘢？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保证你笑足3个钟。 大家真风骚。